你又不是你还没抱起，你就不会说不在意，其实我们都在骗自己，孩子以为同一人总双眼的感觉动的刹那，好像被施了魔法。你每天发的微信，总是心动的人啊。当我自己走不开，没有和你说过话。也想守着你在我身边，希望能见得到参天天。本来很自然的一切，突然画上句点。你又不是你还没抱起，你一定不会说不在意。其实我们都在骗自己，孩子以为同一人，双双眼的感觉。像被施了魔法，你每天发的微信总是心动的人啊。当我自己走不开，没有和你说过话。也想守着你在我身边，希望能见得到参天天。本来很自然的一切，突然画上句点。你又不是你还没抱起，你一定不会说不在意。其实我们都在骗自己，孩子以为同一人。想守着你在我身边，希望能见得到参天天。本来很自然的